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47集。 刚开服是最热闹的时候，晨星应援因为两位大佬的存在，目前是玩家最多的一个服。这么多人做任务，哪怕是组了队，每队5枚金币，那也是一笔超级巨款啊。 哎，就让他哭吧，用我爸的话说，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。 我大不了先不回来，不听噪音。 他们说着沉默，紧接着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。 哎，等一下，都不愿回来了，那谁收钱啊？ 而且咱们以后万一遇见什么事儿需要集体行动，恰好有玩家来做任务，发现没人收钱，会骂人吧？咱们总不能每次都在帮会留一个人看着。 对啊，要是有夜猫子半夜三点接任务，这怎么办？ 那是以后的事，我先趁着这一波热度收笔钱，等咱们的人都做完这个任务，钱也收得差不多，我就解雇他。 众人觉得靠谱，立刻给他们伟大的副帮主鼓掌。 那来排个班也不多，每人守一个小时。 众人都没意见，听500个鸭子哭而已，为了这笔钱没什么不能忍的，实在不行他们评比游戏音效就完事了。再说他们是守门口的，可能听不清里面的动静。众人商量完，愉快地散了会。一行人出门给看门大爷调岗发了条消息。 临淮任务第一环，寻找主城守城军， NPC 的名字叫柯克，对话后买酒回来，把他踢下屋顶，就能顺利进行下一环任务。 他又发了三张截图，主城的玩家都在找这个 NPC， 差点找崩溃。见状急忙打开图片，发现有一个四人小队已经接到了任务，正坐在屋顶上陪着 NPC， 顿时热泪盈眶。 好人呐、啊！ 谢谢大佬。 如意的人真的太好了。 我咋这么不信呢？ 眼下截图看不见。 我以前听说如意都是一群奇葩和咸鱼，现在一看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。这世道好人难做，肯定是你们这些大帮派在抹黑他们。 有没有大帮派的出来抱头哭一场？ 大佬，别理他们这些小人，看看我。请问这个 NPC 在哪儿啊？ 这话问得好，这个 NPC 早已被我雇佣，是我们帮会的门卫，不过现在被我调去看仓库了。想进门必须经过我们的同意，门票5枚金币。 我错了，传闻果然是真的。 你们这是绑架全服玩家。 无耻啊，我举报你们。 我们是真金白银雇的看门大爷，既然能雇他，就得听我们的安排。 就是犯大门子规了。 你们这么干如初知道吗？ 他知道，他说收15枚金币，但我觉得不太好。你们这么想他，要不我喊他上来让他定价吧。 哎，别。 你怎么没说呢？早说啊。 折个中吧，失敬。 不要脸。 不愧是你们。 江城看着他们在频道上讨价还价，扫了一眼成员信息，如意有两个人创建，帮主如初，副帮主一星人，但他进来这些天就没见过帮主上过线。如初的等级一直是35级，好像就只是练到有资格离开领域建立一个帮会，便完成任务撒手不管了似的。 帮主什么情况你知道吗？ 他最近有事，再过几天你应该就能看见他了。他的实力比阿义强，但不太管事，哪怕在线大多数情况下也是阿义主事。 江晨哦了声，跟着他进了副本。这时门票的价格已经定下来了，依然是5枚金币。一行人没有踩着玩家的底线定价，5枚金币谁都掏得起，因此很容易被接受。 七大帮会看得捶胸顿足，这么一大笔钱怎么就让如意的赶上了？他们明明建立帮会的时间比如意早，要是也能狠心买守城军而不是买普通的护卫，这笔钱搞不好就是他们的了。 嘿，这是踩了什么狗屎运啊！ 而且两位大佬也被他们招去了， 已经知道第一环怎么过了。帮主，咱们还不开剧情啊？ 再等等。 十方巨面那个嘲讽的个性能连着冒好几次泡，说明这隐藏剧情肯定有坑，他们当然得先观望一下，让别的玩家替他们趟个雷。反正本服的手刹已经没了，晚点接也没关系，他们得尽量缩短通关的时间，多拿些奖励才合算。有这个想法的人不在少数，此刻老当益壮帮会里几位成员也在讨论这件事儿。 现在的年轻人啊，了不得，这赚钱的脑子厉害。 有钱人只能更有钱，我刚刚看了，固守城军可不便宜。 那个四人小队应该要开下一环了，这坑到底在哪儿呀？ 这谁知道啊？哎，对了，老杜，你不是说暗冥师有可能是方景行吗？你问问他。 我不确定，方景行这小孩鬼主意多，他不一定会说实话。 你堂堂游梦联盟的主席，他能不卖你面子？ 就是，你问问他，万一是他呢？咱们拖家带口的，哪有那么多时间耗在隐藏剧情上？ 联盟主席杜飞舟点点头，给方景行发了一条消息： 你的陈星应援。 方景行这是刚打完副本的一号 boss， 见到消息一怔，他没有隐瞒。 啊，主席看了热搜啊，我也在这个服。 方景行的心思转了转。 是吗？主席加帮会了，要不要来如意啊？ 啊，和以前的老朋友建了个帮会，我们想打隐藏剧情，来问问你坑在哪儿。 方景行就知道八成是这个事儿，暂时没回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